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浓浓的俄罗斯味道，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里亚多夫的波罗乃兹。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艺术，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说到俄罗斯音乐，这里我想先说说俄罗斯文学。在那个时代，仿佛一夜间的山花烂漫，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托斯托耶夫斯基、果戈里、齐科夫、屠格涅夫，他们的作品或者辽阔，或者思辨，或者阴郁，或者皎洁，或者辛辣，或者轻盈，都以自己各自的风格汇聚在那个时代里。艺术和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曲家们，格林卡、柴可夫斯基、林姆斯基格萨克夫、莫索尔斯基、包罗丁、格拉祖诺夫、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太多了。那么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到底要带给你什么呢？我们就来听听俄罗斯作曲家创作的波罗乃兹和一些圆舞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里亚多夫创作的 C 大调波罗乃兹作品第49，别名是纪念普希金。 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里亚多夫，也许对这位作曲家你不够熟悉，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和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的指挥，父亲也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早年来就读于彼得堡音乐学院，先后师从约翰逊以及雷姆斯基克萨克夫，在1886年毕业以后留校任作曲教授。我们听到的就是里亚多夫创作的一首《波罗乃兹》，它的标题就是题献纪念普希金，俄罗斯的这位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我们来听俄罗斯作曲家们的作品，分别有波罗乃兹和圆舞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演绎的版本，有着满满的浓郁的化不开的俄罗斯味道。来说说这个版本，我为你带来的就是斯维特兰诺夫指挥苏联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对于这位指挥大师斯维特兰诺夫有过这样的形容，满载重量感的乐团将音乐大厅震得摇摇欲坠，豪放的大音量轰鸣在掀起怒涛般快感的同时，放上了绝妙的音乐体验，令听者感动涕零，他是独一无二的大师。毫无疑问，斯维特兰诺夫这个名字注定与强烈的个性与充满力量的音响联系到一起， 据说在斯文特兰诺夫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抑制或者平衡这样的词语。更大、更强、无极限、暴力的铜管、厚重的弦乐，任听者在恍惚中醍醐灌顶。在苏联国立交响乐团的黄金岁月中，斯维特兰诺夫留下了大量的经典录音，重中之重当然是俄罗斯音乐作品。这作品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的选曲《圆舞曲》。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作品，斯维特兰诺夫他的演绎也是与众不同的。就比方说，即使这样熟悉的作品《天鹅湖》，我们也听出与众不同的演绎方式。在演绎中，那些灵光乍现的打击乐经常是乐谱中没有标记的，而这种出乎意料的即兴却将气氛把握得恰到好处。再来听这一段深得化不开的弦乐。在演绎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当中，斯维特兰诺夫的速度控制与营造气氛堪称绝妙，尤其是在乐章的尾声，那种无限叠加的能量延绵不绝，将一切引向未知，这就是斯维特兰诺夫式的坚强。 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另外一位作曲家安东·阿连斯基的作品，非常优美的一段波罗乃兹，选自他的组曲第三号。阿连斯基的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著称，他师承林姆斯基格萨克夫，但是他的创作风格更接近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天才作曲家，九岁就开始作曲了，然后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林姆斯基格萨克夫学习作曲。当时林姆斯基格萨克夫对他印象深刻，并且委约他一起创作歌剧《雪少女》的声乐缩编谱。毕业后，阿连斯基直接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任和声和辅调教授，而他的学生包括有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和格里埃尔等。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圆舞曲，依然是阿连斯基创作的组曲第三号当中的作品。 这里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的作品，这首作品叫做《为沙皇献身》，布罗乃兹。为沙皇献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伊凡苏萨宁。说到格林卡，他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他是第一位将俄罗斯民族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交融而使之达到先进水准的作曲家。他可以算是俄罗斯民族音乐真正的奠基人、开创者。虽然我们今天听他的作品并不够多，最熟悉的要算是《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而格林卡其实为俄罗斯的歌剧发展铺设了两条路线，一条就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历史题材，像以这首作品《为沙皇献身》，也就是伊凡苏萨宁为代表；另一条呢，则是神话、传奇题材，像以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为代表。而在器乐创作领域，格林卡还开创了标题性和民歌变奏性质的管弦乐道路。是俄罗斯民族音乐真正的奠基人，被尊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他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前景，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格林卡创作的伊凡苏萨宁当中的一段波罗乃兹。古典与流行上半时段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古月为你带来的是俄罗斯作曲家们的波罗乃兹和圆舞曲。一会儿见。 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

迈克儿时的保姆玛丽惊喜现身，她开朗乐观，充满活力，还有许多古灵精怪的主意。她的出现像一道清新的曙光，让三个孩子走出了阴霾伤痛，找回了重新失去的笑容。剧场版《唐顿庄园》正在拍摄过程中，这部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呈现在大荧幕上的作品饱受期待。焦点影业近日宣布，影片北美定档19年9月20号，而环球影业则会在9月13号海外发行本片。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个主题，就是欣赏波罗乃兹和圆舞曲。圆舞曲的形式大家都很熟悉，就来介绍一下波罗乃兹吧。波罗乃兹又被译为波罗涅兹或者是波兰舞曲，它是16世纪以来波兰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波兰舞曲不像马祖卡那样具有着民间风俗性，而常常具有庄重华丽的波兰贵族气息。波罗乃兹刚刚形成的时候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当时呢渐渐成为有教养的乡村绅士们喜爱的舞曲。当时他们需要有一种舞蹈和农民们区别开来，于是在波罗乃兹演变时期仍然保持了边歌边舞的形式，歌词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他们的节奏接近文雅的有礼节性的风格。而当波罗乃兹进入到波兰贵族的宫廷里之后，渐渐演变成了器乐曲的形式，并呈现出了它富丽堂皇庄严的面貌。那肖邦呢，后来也发展了波罗乃兹，注入了自己的音乐情感。而说到俄罗斯作曲家们所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呢，也都沿袭了波兰贵族的那种宫廷里的礼仪。我们会发现俄罗斯作曲家们的波罗乃兹都是出现在歌剧或者舞剧当中的，描写的是古典的宫廷贵族衣着华丽，在波罗乃兹的伴奏下以庄重的步伐来步入宫邸大厅，作为舞会的开始。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最负盛名的俄罗斯的波罗乃兹舞曲，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歌剧《叶不根尼·奥涅金》当中的波罗乃兹。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依然选自叶不跟你二年级当中，这是一段圆舞曲。继续上半时的内容，我们现在听到的依然还是指挥家斯维特兰诺夫指挥的是苏联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斯维特兰诺夫在演绎这些经典的时候，经常是即兴爆发力，近乎癫狂。在演奏中，那些灵光乍现的打击乐经常是乐谱中没有标记的，而这种出乎意料的即兴却将气氛把握得恰到好处。你来听这些音乐的对比。俄罗斯的作品中，斯维特兰诺夫的速度控制与营造气氛堪称绝妙。上一秒还痴迷于铜管与打击乐的咆哮中，下一秒就会为那些弦乐或木管奏出来的美妙旋律所陶醉。掌控自如的收力与张力，营造出了强烈对比，令人叹服。这就是斯维特兰诺夫的魅力所在。对于当代的很多指挥家来说，音量大并不难，难的是掌控自如，收放自如。你听斯维特兰诺夫，他的这种强烈对比，这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新派指挥家们所缺失的、久违的。其实在斯维特兰诺夫，在他的大音量背后，他可以通过美的发颤的旋律来表现俄罗斯这片土地所独有的那些，包括伤感与乡愁。 下来这位作曲家我也想隆重给大家介绍，他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们对于他的了解以及他对俄罗斯音乐的贡献的了解都不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选自他创作的很优美的芭蕾组曲当中的一段圆舞曲。